訪問去做啦。 係， 咁然後又會去即係啊，又傾下啊，到底而家出邊個音樂圈發生緊啲咩事咧？有啲咩 show 睇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導致到我成日諗住啊，今日星期幾咧？我哋禮拜幾好似要睇邊個 show 喎、 啊？係啊，或者又有邊個訪問咯？要出啲咩訪問咯？咁樣樣咧，咁所以我哋都個節目。嗰、那個內容都我哋都會 keep 住不斷諗點樣變啊成啦，咁所以啱啱禮拜一大家會聽到我哋有一個探班嘅 segment 啦，叫做即係奔波奔奔波，就係我哋之後陸陸續續都會即係睇下如果適合嘅情況，我哋都會有陣時出去出邊啊，去睇下一啲唔同嘅音樂單位點樣準備一啲即係幕後嘅嘢咁樣樣。Instead of 淨係上嚟我哋呢度咁，有時會出去啦咁。 即係我哋都奔，即係平時係啲嘉賓好奔波，因為即係佢哋要周圍走咁樣啦。咁我哋又辛苦下啦，唔好話辛苦啦，因為開心嘅。 喺我哋情況許可之後，我哋都奔波下啦咁樣。咁而今日我哋喺社交平台咧，都有人會問嘅，啲聽眾都話啊，今日係咪出錯咗 post 定係咩咧？唔係嘅。就是、今日我哋会有双嘉宾嘅， 双嘉宾 最 多。我以为今日有双家赞助咁，哇， 我都想、啊、 爆破嘅一件事咁样。 系啦，即系会有两位嘉宾出现嘅。预告一下，六点至六点半咧，将会有 Ada 李志军介绍嘅派台嗰太子之花啦。六点半至七点钟咧，就会有谢霆锋啊，二线偶像啊。系啦，亦都会介绍。 倾偈系一个好值得回味的。 大家一阵间都要听啊，佢会讲下佢创作音乐嘅一啲法则。 系，同埋佢都我发现系颇多金句嘅，即系大家一阵真系唔好走步。呢、這个访问我觉得真系 几有趣噶，都 好有趣嘅。 系啦，六点半至七点就会有霆锋介绍派台嗰对峙啦。咁、我哋嚟紧陆续都会喺访问上面，我哋都会有一啲即系谂下点样调整啊，咁可以尽量可以囊括到越多嘅音乐单位就越好啦。 都盡量想將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啦、或者作品帶俾咁多位嘅， 所以間唔中可能我哋會一日有兩個嘉賓，有時一個咁，咁我哋就按住我哋手上面嘅嘢個人嘢去調整啦。咁大家可以每一日都好似有啲驚喜咁啦。即係聽日講一個人兩個咧，我哋都唔知啊。咁 個盤未開咁樣，盡做啦，盡做。 係啦，所以今日會有兩個嘉賓，李子君同埋謝霆鋒，大家一陣間可以聽到啦。 咁啊，話説即係呢個禮拜點解我又會覺得即係啲時間好似好立立亂咁樣咧？即係。我就知道，因為阿波哥啊，佢都好高興啦，今個禮拜係嘛， 有去 station 啊， 可以去休息下啦，抽空少少時間啊， 都係需要啦。其實好有趣嘅，先講個背景就係我喺啱啱禮拜，其實星期日一二啦。 是 三日三日两夜的 station， 我真的很少可见人在香港 station 都玩三日两夜，真的 好的，真的你有一种你当去旅行的，但是工是照翻，但是那个工作的安排就会令到、我其实回来开麦，事前准备我们节目的东西，跟着开完麦就可以就回去那边就找些 friend， 跟着大家吃饭啊、喝东西啊、吹水啊，咁啲 friend 就請咗假嘅。 係，其實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嘅，即係嗰個感覺到底係點樣咧？即係到底係如果 as 翻工嚟講啊嚇，應該係覺得開心，因為你可能嗰日淨係應付嗰日節目嘅內容做完，咁然後可能前前後後嘅時間都好似好放鬆，個人可以去玩啦。咁但係如果以一個度假嘅角度睇，又好似好唔開心，因為你本身諗住哦三日。嘅 station 我可以係放鬆三日啦，但係好明顯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啦，因為你會不停咁樣抽翻個人出嚟去工作啦。咁我想問你當下個心情係到底係用一個度假嘅心態啊，定係其實平時翻工嘅心態去應對呢？ 嗱，作為一個兩頭唔到岸嘅人嘅處理咧，聽到我啱啱個安排，其實就完全出現咗你啱啱講嘅狀況啦。喺个真系放呢一个所谓假期，其实唔系真系放咗假噶嘛，只不过系喺将工作安排喺呢一两日即刻缩减到好少， 冇错， 将工作时间减到最低， 系 嚟放呢，我用翻放呢个假去形容啦。之前系从工作嘅角度去谂呢个安排，就会觉得啊，我嗰两日嘅工作嘢咧缩小咗啦，所以应该会好舒服噶啦。咁我真系翻嚟准备嗰一日啲嘢就得啦，即系嗰两日可能唔安排访问啦，唔做其他嘅嘢 ，kick clock 嘅嘢咁样，或者有任何啲人要约倾嘢啊、开会啊，诸如此类都唔放喺嗰两日啦。我真系以一个放假心态安排自己嘅 schedule。 系， 其实系好要好大决心啦呢一样嘢。 系，冇错冇错。 咁我初头用呢种咁嘅心态去准备咧，我系觉得好期待，同埋应该觉得会好开心啦，同埋会好爽嘅。 因为我都要补充一样嘢先嘅，喺你讲落去之前，因为我要讲下阿波哥嗰种决心啊，即系嗰日咧，可能我会同阿波胜话，喂，可唔可以抽少时间，即系我有少嘢要揾你帮手录一录啊，你可唔可以即系早多少翻嚟啊咁样。 好 rigid 噶，波哥唔得，唔好，唔 OK。 有咩讲到咁衰？ 唔系，即系我觉得啱噶，即系我真系欣赏，因为好多时候香港人嘅习惯就系、是。哦，咁有嘢做，咁點都要撲翻嚟做噶啦，咁唔做咁點啫？咁但係我又覺得有時有啲嘢係咪真係唔做會死咧？我又覺得真係， 或者係咪一定要嗰一刻做咯？ 係啦，係咪真係要嗰一刻做？ 可唔可以上個星期做咗咧？或者點樣樣？要你要提自己噶，你放假嘅話，你就要真係成個人放喺放假裏邊、嗯，因為如果你兩頭唔到岸咧。就會出現我而家嘅狀況啦，因為我話放之前就係以工作嘅角度覺得會好舒服， 是 但係到你真係置身於個假期當中，而你要抽中間可能三四個鐘去翻工同埋做嘢咧。 嗯 你嗰个假期嘅 quality 咧，其实会被破坏咗。 系，我完全同意。 系啦，就好似成日都讲噶啦，哦一至五就例牌翻工。礼拜六可能轻松啲啦，翻个朝早可能都系翻三四个钟就可以半昼假咁啦。嗯其实你体验过你就会知道，虽然话就话三四个钟头，但因为你嗰日一瞓醒个状态你要工作，然后工作放咗工之后你累积咗一啲疲劳， 嗯， 你嗰日所谓嘅假期只得翻半日， 系啊， 当你所谓唞一唞翻啖气嘅时候，其实嗰日已经过咗啦， 冇错。 所以我总结咗呢三日两夜，我就知道呢个方法原来会令自己更加尴尬个状态， 系咩？ 我好似放咗假咩？我又唔系、啊，但系我冇唞到咩？我又唔系冇唞到，咁究竟我做咗啲乜嘢？然后去到我寻日星期二 check out， 然后翻工嗰一日，我系觉得点解我都仲系好攰嘅咧？ 同埋最惨嗰样嘢咧，系喺人哋心目中啊，人哋觉得你已经放咗假， 系啊， 吓你嗰几日咪你咪去咗 station 咯，你咪去咗放假咯，唔系咩？咁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其实你嗰几日都有做嘢噶嘛， 即系都会有剪访问啦， 系啊， 都会有翻嚟啦，都要准备 music show 啦，都要读下啲金句啊之类咁样啦。原来系当你个心情不能够完全割裂的话，就会出现我而家呢一个两头唔到岸嘅状态。 嗯， 咁而 on the other hand， 我又要自己安抚自己嘅心灵，我真系觉得好讽刺啊！放咗个假咪放咗个假咯，点解放完个假之后，我仲要安抚自己话你真系放咗假噶？你要催眠自己话俾自己听透咗咧。 嗯。 因为我要同自己讲，我放假做咗啲咩咧？嗱，星期日晚睇咗奥运嘅闭幕礼啦， 系 跟住之后嗰两晚可能会睇下啲动画啦， 系 睇下啲剧集啦， 嗯嗯 即系譬如睇 Death Note 嘅动画啦， 系 睇咗《全裸监督》第二季啦，咁真系花咗几个钟头，或者可能系有段时间大家唔倾偈，就系玩下电话、打下机又有啦，咁其实系做咗一啲真系放假先会做嘅嘢， 嗯嗯嗯 你系实质做咗嘅， 系 而系要 recall 由外到内说服翻自己你放咗嘅。你要知道你做咗一啲平时你冇做到嘅嘢、 嗯嗯， 麻烦你嘅心理调整一下，话俾自己听，你剔咗个 break 啦， 系啦，原来因为你嗰个思考嘅状态系会影响到你 physical 觉得攰与唔攰噶嘛，咁 系 讲就系咁讲， 但系实际上就唔系。咁我谂讲，我咁样形容啦，呢个状态有少少似系一个安慰剂咁样啦，即系始终大家都冇办法去真真正正咁样叫做放一个长假嘅时候，咪抽空少少呢啲咁样嘅时间去俾自己做一啲平时做唔到、嗯，或者可能有啲人即系可能好似你咁样嘅，就可能煲下剧啦，追翻晒之前未睇嘅一啲动画啦。咁、 啊、 可能有啲人系我唔系，原来我仲要带只狗去剪毛嘅，或者可能我要有好多屋企嘅家务未处理嘅，咁咪即系当叫做自己有一个抽翻空有少少时间俾自己休息一下咁。 因为唔识得享受假期啊，我而家有阵时觉得，嗯、特别系你当星期日啦，放假礼拜一要翻工咁啦，去到礼拜日见到个太阳落山，我就开始有一种思绪不宁噶啦，我就会觉得我开始倒数紧。 嗯。 已經去翻工啦，準備、哦、或者我要係時候準備下個禮拜啲嘢啦。當個太陽落山嘅時候， 你嘅壓力好大、啊， 你就會提自己，因為啲嘢我哋唔係淨係我哋啦、 嗯， 大家翻工啲嘢會做得完噶嘛。 嗯 當太陽落山，你就知道，進入呢一日嘅另一個 stage 啦、 嗯。 我成個日頭係由我不時生產咗咁耐啦。如果我繼續拖，今日去到我瞓覺前都唔做咧，下個禮拜就好辛苦。咁但係你要喺個假期當中的起心肝，正所謂萬事起頭難。你要坐埋去个书台嗰度，打开嗰部电脑去做嗰一样嘢，嗰呢个动作好难。但你又会知道做呢个动作系对自己有益，因为譬如、yeah. 哦、我而家礼拜日提早剪定一啲嘅访问啦，我系 weekday 嗰阵时会轻松一啲嘅，可以嘅工作量减低一啲。但你就要有埋去嗰下啦。所以一去到太阳落山星期日，我就 好啦，我埋唔埋佢好呢，定係 hea 埋呢？有时候我屋企都同我媽讲，阿媽你觉得我而家呢应该尽情 hea 埋佢，然后早啲瞓，听日起身先做嘢啊，定因为而家开始做嘢，等我听日可以瞓晏少少呢？ 咁你阿媽通常会点答你啊？ 你自己中意咯， 其实呢样嘢系噶，真系好好睇自己。但系 中意咯。 嗱，你而家有资格讲，因为你经历咗一个好不平凡嘅 station 啦，即系因为人哋 station 真系玩噶嘛，你 station 都要做嘢，你好有资格去讲呢句说话。你建唔建议大家喺闲日翻工嘅时候，你明知且要做嘢，都仲要抽空呢个时间去俾钱去 station 放松先？ 我用我妈嗰句。你自己中意啦， 中意啦。 我觉得你要试噶，好似我咁，我未试过，我唔知噶嘛。 系系。 然后试完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呢个方法，原来我使嗰嚿钱，我不能够 100% 我成个身心状态能够配合到嘅话，咁下一次你咪要谂下，我系咪咁样安排咯？ 嗯， 因为好 sad 嘅，的而且我记得 check out 时候同啲 friend 走啦，咁我食啲嘢我就翻工啦。咁我有一句讲咗就系话，哇，原来我谂住我而家嘅生活状态之下，我去放一个假。vacation suppose 就系我去逃离所有嘢休息嘅方法啦，然后我发现呢个最极致嘅方法我用完啦，个效果都唔系我想象中咁，咁我仲点样寻求下一个方法俾自己休息咧？呢下我系觉得好 sad 嘅，其实 唔好再谂啦，好唔好啊？你越谂咧，个人越转牛角尖，越转入嗰个漩涡。嗱，我哋乐观啲睇，我哋而家俾心机啲做嘢，赚晒我哋要赚嘅钱。咁然後就早啲就退休， 我都想 咁啊去探世界， 我都想早啲退休。 你有冇諗過 working holiday 呢樣嘢？ 有啊，以前啊，跟住冇去到之後我就好後悔咯。大學畢業嘅時候已經想去㗎啦，同一個女仔約定咗一齊去。 哇！ 但後屘同另一個女仔拍拖之後咧，跟住去唔成之後， 即係成個 working holiday 係唔關個 work 事嘅， 唔關事啦， 係關個 girl 事嘅， 係啊， 真係離曬譜。咁你哋就你有一約埋嘅咩？你哋又你都唔會打到同一份工㗎啦，係嘛？ 冇所謂一齊去啫嘛，打可以打同一份工㗎嘛。咁，okay。 但係冇啊，即係輾轉之下又冇再又同另一個女仔一齊 blah blah blah 咁啦，跟住就冇履行到呢個承諾，就冇做到呢件事咯。 咁啊，所以如果年青又仲有機會去 working holiday 嘅聽眾，我絕對聽完啦，波成咁講咧，建議大家真係唔好諗啊！即係如果要去享受下嘅話咧，就快啲 享受下假期啦。 遲啲啊，疫情過咗去申請 working holiday 啊。 係啊，好啦，我哋唔好咁負面啦，聽首歌輕鬆一下。的確，呢一首歌令到你有放假嘅一個 vibe 嘅，佢嘅名字叫力爭啊。上个星期六我哋都系睇咗佢个 show， 的确嗰一日咧系有一种放纵嘅感觉，暂时休息一下嘅。有呢首星期五放纵。

分神，你会唔会觉得自己有时好冇存在感，好冇用啊？ 阿博成，你呢句到底系润我啊，定系真系问我呢？但我老实答你，系会嘅。我谂每个人人生都有呢个时候。 心都拿来浪费，自卑更显得超费，急于交心又像献世，良善才情愿吃亏。难道我被考试未入围，靠别人才能作弊？无奈我没资格做话题，犹如唇边一粒米，黏在嘴巴仍被觉得污秽，早自藏着了。什么太多，我天生小傻，连笑都怯懦，连对也怕出错，形势要吃禁果，仍然浪漫信任人之初，人性来吧凶我，谁可诋毁我这废柴无助，有几多个别理为何，未望别人扶持我。胆小竟沦为自卑，未想太过懂得交际，个性也可以被设计，埋弄率真，仍自觉虚伪，成年脆弱，犹如猫狗都有火，无谓说人生抛弃我，地球上亦多次过，这么废，还凭什么？藏着了什么太多，我天生小傻，连笑都欠我，连对也怕出错，形势要吃禁果，仍然浪漫信任人之初，人性来吧凶我，谁可诋毁我这柴无助，有几多个别理为何，未望别人扶持我，情愿错亦英勇地犯傻，软弱时静静无助，如我大概不止一个，你是谁将我辨明白我。 听过有小肥的废柴，而正正因为人会间唔中都觉得自己好迷失或者好无用，所以正需要人需要旅途呢样嘢嘅。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实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高地广，沿路写下我。长夜里看守什么，才值得你为曙光，为明日向往。尽管

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无妨。一人笑，我信你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再看。 听过有姜涛的最新排台作品，亦都是他送给一位远方的挚友的 Dear My Friend。 有时候朋友讲的一句说话呢，是可以缠绕在心里面很久很久，或者是对你造成一个伤害，又或者是对你造成了影响往后人生的重要转捩点。 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 泪落遍天涯。 听过有谢安琪的离不开，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绪都是离不开一样东西的，但是很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成功，可以好像太阳那么耀眼，可以温暖到别人，但其实又使乜介意好像一个街边的路灯那样默默照耀着这个大地呢？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头，最后唯有街灯坚忍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压抑，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长眉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Jenny 李恒毅和张学友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回来继续骚动音乐。 缅甸大使陈海签署协议。根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网站，陈海在仪式上说，项目贴近缅甸民生发展和民众需要，集中体现合作的初心和理念。另外，西方国家继续向缅甸提供紧急援助，美国宣布提供$50,000支持缅甸救援组织应对新冠疫情。 德国警方拘捕一名曾经在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工作的英国男子，涉嫌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检察官发表声明，说疑犯星期二在波茨坦被捕，拘捕行动是德国和英国当局的联合调查结果。疑犯涉嫌将一些在工作期间取得的文件交给俄罗斯情报部门的代表，并获得未知金额的款项作为报酬。调查人员已经搜查过疑犯的住所和办公室，疑犯稍后出庭。英国警方证实一名57岁英国人涉嫌从事情报活动被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嘅路面报告。喺北角天后庙道近住宝马山消防局啦，因为有冧树，而家嗰一段嘅天后庙道咧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咗噶。咁就系北角嘅天后庙道近住宝马山消防局，因为冧树啦，嗰一段嘅路面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咗。龙尾分别就去到云峰大厦同埋宝马山道。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一帶就比較多車，比較影響的就是黃珠路了。黃珠路出去屯門公路的車龍排到去龍富路近富健花園。另外，在九龍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有交通意外，龍尾就過了梳亞道，就是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新田地街有交通意外，龍尾過了梳亞道。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龍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線內灣仔龍尾在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车多啦，系要实施间封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排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啦，只系隧道口比较多车一啲，龙尾系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另外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的工程就完成了，快线解封。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臣，今天我哋呢位嘉賓好忙碌啊！之前做完音樂會，而家又派新歌，整句好啲嘅嘢，醒一醒神咧！ 哇，呢一句咧就夠曬警勢啦！ 李子君子不立危牆下， 哇！聽到呢句，直頭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欢迎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嘉宾系有 Ada 李子君嘅，你好啊！ 你哋好， 我见你都有笑，好彩， 好有气势、啊， 佢直头块面都红埋。 系啊，系啦、啊，我哋将啱啱嗰句写咗落去个卷轴度，送俾 Ada 嘅就呢一句：李子君子不立危墙下。本身咧，我哋有谂用个君字咧嚟做好多嘅创作嘅。其实咧、我觉得最适合你嗰句应该系李子君行饮食嘅。 O、okay, K， 因为之前做访问咧，同佢讲食嘢嗰啲系好开心嘅。系啦，因为之前要为咗即系飞扬女声合唱个 show 就要控制饮食啦咁啊。咁、因为嗰个我哋送过出去，我哋又唔想重复自己。 O K， 咁所以咧我就送咗呢、這个，因为李子君同君子咧，我哋即刻联想到咁有好多啲叫做谚语或叫咩都系用君字开头， 有好多 combination 嘅。 O K， 系啦，咁呢一句本身即系意思即系君子不立危墙，即系要远离一啲危险啊，做即系防范于未然嗰啲啦。 所以其实咧唔应该做波城嘅访问，因为同波城做访问 好危险啊嘛，你觉得 系啦？ 但我想知道本身 Ada 你个人平时系咪一个对于一啲叫做危机啊、危险啊等等嗰啲，都是一个好 alert 嘅人，定系啲大头虾嘅人咧？ 啊，我唔系大头虾嘅，但系我都唔系好 alert 嘅，但系我系当危机临到嘅时候，我系冷静面对嗰啲嚟嘅。上次都有个经验就系，因为我哋嘅 show 里面咧，我哋需要除鞋再着翻鞋嘅，咁我喺run through 嘅时候啦，差唔多开 show 之前，对鞋除极都除唔到，跟住咧。因为我哋除嘢都除唔到，跟住就后前面人已经开始褪跟过嚟啦。 系， 跟住结果我就冇除到，然后一边行咧就一边踩餐咁样除咗只鞋。然后到着翻鞋嘅时候，我又唔知点解，因为除唔到，因为我踩餐就唔系掹鞋带，所以我就绑唔翻条鞋带。咁跟住咧着鞋嘅时候又着唔到，咁点算咧？着唔到嘅时候，我就成个副歌就喺个地下度唱啦。 边个设计埋啲咁高难度嘅表演啊？ 到为止，咁有意思嘅，佢哋玩只鞋嘅时候系。 啱啱你讲嗰种，我觉得其实有几种嘅全面。第一就系因为你觉得现即时解决咗问题系最紧要。有一种其实系因为你未反应得切，未识惊。你系边一种 其实我谂两样都有嘅。咁但系我觉得未反应得切，未识惊都系，都几重要，即系。 即系完咗先知道， 系完咗先。哇、哦，原来头先系咁嘅咁。 音乐上面啦，去翻呢一样嘢嘅时候，你自己系咪都系无论出歌啊、录歌啊、准备啊、创作各样呢啲嘅过程当中，你都系能够有呢种处变不惊？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听众嘅反应系我预计唔到嘅嘢嚟嘅。 系。 咁所以当下咧就真系为咗首歌，我就冇太谂得太后啊。究竟大家睇到或者即系或者大家听完？那個 反應是很喜歡啊， 嗯， 喜歡啊，還是少少喜歡的那樣 的那有自己的、作品呢，譬如之前其實你已經有推出啦，即有三首每個加啲女孩等等那些、 嗯、 那時候開始做自己的音樂又是不是真的一種叫做隨遇而安的狀態這樣來到，還是其實我很早已經一直都很想有些契機令到這件事可以發生呢、 嗯、其實由以前即是玩自己玩比賽啦，跟住之後去到參加女聲合唱，其實咁我覺得我係都幾 enjoy 舞台、 嗯、 或者幾 enjoy 唱歌呢件事，嗰、那個夢啊嚇，嗰、那個夢想啊，唔、嗯、係真係咁渺茫嘅啫，即係唔係話即係我行唔到去嘅喎，咁跟住喺即係可能就係我咁樣 keep 住參加唔同嘅嘢，咁識到唔同嘅人，包括我而家係監製，咁我喺比賽度識佢嘅，咁所以就、哦、就咁啊發展到。哦，原來都有可以自己出歌，咁 why not 係咯？我就想試咯咁。 但係對於你呢條路上面，暫時嚟講，最大嘅轉捩點係 我諗都係女聲合唱啦。 嗯， 其實因為咧，我哋一班女仔其實大家都係因為中意唱歌啦。嗯，咁我開頭以為想做一個歌手，可能會好似唔係咁好意思講咁樣嘅，即係班女仔裏面。咁、嗯、但係原來唔係嘅，其實大家嘅諗法或者大家嘅。目標其實都長遠嘅，咁、 嗯嗯、 我覺得咁、既然係咁，咪一齊 share 咯。開始我覺得迷茫或者覺得唔開心嘅時候，我都同佢哋 share 嘅時候，佢哋都會都俾幾大嘅 support 我。 咁啊，今日我哋蘇音樂嘉賓有 Ada 李志軍啦。咁啊，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咧就叫《太子之花》嘅。我同阿斌咧就會估下咩呢一首歌，佢聽完之後會唔會啊估得啱相關嘅嘢咧？ 係。今个星期你开边饭啊？ 我开 你估先，我估先啊！ 我开大包围嗰饭， 你开大包围， 我最叻就估大包围。 我今个星期都大包围， 因为咧今次咧呢一首歌我听嘅时候，我系先听咗咧有几个位置我系好印象深刻。嗯、首先就系、是、其实 intro 一开始有一个好重嘅低音咧，因为我 headphone 一听就好。即刻入到個耳仔，就是、聽到低音喺個底嗰度咁啦。跟住去到完咗第一個 chorus 之後，亦都會有一個叫做 music break 咧，亦都嗰個主要聽到嘅樂器咧係一個低音吉他嚟嘅、 嗯， 即係都有啲叫做 heavy 嘅音樂嚟嘅。咁你唱個音都有啲位置都落到好低啦、 嗯。 有咗呢一啲嘅嘢，我發現到之後諗，會唔會係因為你心目中都覺得想講嘅嘢，或者想帶俾聽嘅人咧，其實一樣係 heavy 嘅嘢嚟嘅。所以喺嗰、那個， 果然係大包圍。 喂， 最好嘅嗰一聽就輕鬆啦。 但我有跡可尋就因為嗱，如果我就咁話，哇！你隻歌係想好 heavy 咁啊，好廢啊！但我頭先有一啲，起碼有三樣嘢講到。 OK， 好，大包圍完畢啦，交俾佢。 我都好有信心啊！呢一下，我估咧就係歌曲嘅故仔入邊嘅，因為咧、即係今次《太子之花》入邊咧，即係講緊一個。愛情生活入面的無奈，其實呢你會見到 Ada 呢去唱這個作品的時候，其實她好像等待一個男仔這樣的，其實我覺得在一個故事裡面呢 Ada 知道的，她知道是等著這個人她不會再出現的了、 哦、你是悲觀的， 是的，我是悲觀的這樣、 是不是很有趣、聽我們在這裡講聽完這首歌想到那些東西， 她直頭的表情是繼續吹繼續吹 你介紹一下這樣 他說賓神有誠意過你、哦、 是嗎？我覺得我好像有誠意、啊、 那我覺得基本咯，這些尊重來的嘛，系咪先？ 好啦，咁咧，讲翻首歌啦。咁你话沉重有嘅，即系呢个元素喺首歌里面嘅。 系 你要把大包围系成功嘅。 哦、 OK， 但系啲声音上关唔关事咧？其实 关事嘅，关事嘅，即系你讲低音嘅部分绝对关事嘅。呢、這个再解释俾你。 好 啦，咁你故事其实咧，你讲得啱嘅，系一个爱情嘅等待故事啦。咁、系一个等紧一个人翻嚟啦。咁但係我冇對呢件事咁悲觀嘅， 哦， 即係我未至於覺得係一個悲劇收場。 哎呀，即係我估錯啦，即係都會等到嘅，佢覺得。 嗱，大包圍方面你唔夠我勁啦。 係你大包圍翻嚟，但係直接啲，即係佢感事啊嘛。 喺你自己心目中去演繹呢隻歌嘅時候，係咪失落嘅同時又會有啲嘅盼望喺度咧？ 係、其實呢首歌嘅情緒唔係得一種嘅、即係同一時間我表達緊就係可能。你聽到的沉重啦、聽到我的即係可能我等一個人的無奈啦，因為其實咧呢首歌源自於一個 故事嘅，即系望夫石嘅故事。嗰、那个等系其实佢无奈嘅，系冇力嘅，因为其实我唔知道我会唔会等到，但系同一时间佢 keep 住每一日都去等啊，可能我今日会等到咧，即系所以个情绪系包含住我一个盼望喺里面咯。 咁、现实当中你，你哪怕真系喺翻你嘅爱情嘅经历又好，或者系一啲可能唔知啊 career 上面嘅一啲机会都好啦，有阵时大家都会有一种等待出现 啊，得个等啊，有时真系会 系啦，你会唔会都有真系谂翻？我自己都真的试过要等一个人，哪怕个 percentage 是不高的， 即可能工作机会咁样啦。咁、其实我都即可能我其实而家都在等紧嘅。我会唔会可以上到某啲 show 啊，或者有啲嘅机会可以表演啊？咁样其实一直都在等紧嘅。我觉得我自己仲可以，仲可以俾多啲人听啦，或者可能都仲有人想听啦。咁跟住都仲有少少想等落去嘅感觉。我嘅等待系 at least 要俾自己觉得自己系。有進步緊咯，就算可能唔係咁多人聽我唱歌，咁但我都會覺得，咁我至少聽我自己唱歌，我都要覺得我比舊年有唔同嘅，我都要覺得我比之前係有好咗嘅。 所以你係都會有個習慣，係間唔中都會聽翻自己一啲以前嘅可能演出或者作品。係 啊，其實我琴晚就喺度聽啦。 OK， 聽咩係咪？ 即係就係聽翻自己以前唱歌，可能商場 show 啊，或者一啲即係 cover 歌咁樣。咁淨我覺得今年嘅自己同舊年都已經有啲唔同啦。表达或者方法，我觉得是有大过咗嘅。 头先学阿波成话斋都会唱得低少少，点解会选择去特登去刻意拣一个低啲嘅 range 俾自己去唱？ 其实就系、啦，因为我就系擅长高音嘅，咁所以你听到沉重嘅嘢咧，即系其实嗰支吉他其实都帮咗我唔少嘅。咁跟住，但系我都开始发现自己唔可以净系太认真唱高音。即系因为会发现自己低音会弱咗好多，就开始练下低音咯。咁但系另外太子之花其实个 range 好阔嘅，即系去到后边都其实几高音嘅，所以唔可以即系可能唔可以再低啦，或者唔可以再高啦。咁、那个 key 咧就系、拿捏得啱啱好噶啦、其实已经。 嗱，因为我估个沉重啊。都叫啱啊， 啱嘅， 即系呢一个由曲开始，即系黄文希嘅作曲啦，甚至乎去到后期编曲加埋，即系汤奕骏，再监制咁。嗰时嗰个创作嘅大概嗰个过程系， 其实最主要我哋一开头我哋系有个主题先嘅，即系其实可以话系歌名行先嘅，咁我哋就谂个故事啦。咁啊首歌嘅故事可能就系、我哋开始谂到去等待啦，佢、开始谂到爱情嘅无力啦，即系暗恋嘅故事啦，跟住再演发到我哋每个人都 input 唔同嘅 story 啦入去啦。咁可能监制或者阿希咧作曲，咁佢就系开始又放咗一啲低音嘅部分，可能佢沉重啲嘅，跟住去到后边啊，发现可能有啲編曲可以加啲力量啲嘅，咁啊節奏性強啲嘅，咁就可以令到首歌唔係淨係單一嘅沉重，咁令到開始係演化緊唔同嘅情緒出嚟咯，再加埋柏堅嘅詞，一個完整嘅故事出咗嚟咯。 系，因为我见到呢一个团队，其实由你自己第一只嘅时候都系呢几位一路 由头到尾都系都系。 咁嗰时一开始嘅时候去揾佢哋监制就系即系比赛式啦。咁系阿希定系阿俊定两个都系。 系阿希， 阿希系 啦，喺个比赛度去做评判，咁跟住就识咗啦。 系。 咁所以其实我就系识咗阿希，就成个 bonding 就出晒嚟啦。咁因为阿希咧就本身自己有即系去同 partner 即系阿 Terry 即系汤奕骏， 系 咁就有一个即系 production studio， 咁加上佢又识柏坚，因为佢哋又中意饮酒啦，咁倾下偈啊，吹下水，咁跟住就发现，原来大家都好啱 key， 即系可能志同道合，咁所以就开始一 jam 就成事啦。 咁啊，呢一首歌头先我讲过，那个 range 又都几阔，亦都挑战一下啲低音啦。咁去到真系录音嘅时候嘅 session 上面啦，咁佢哋两位监制嘅时候，系咪都系喺即系 take vocal 啊嘅时候，佢哋都会喺度即系大家去 work on 嗰件事。 系啊，其实系 keep 住试紧。我可唔可以即系唱唔同嘅 feel 出嚟？咁啊，试唔试得到边一个系啱嘅咯？咁、但系其实我录音嘅过程，都一段时间，即系都录咗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可能我之前唱嘅歌可能比较 warm 啲啊，或者系即系我把声系偏高音啊，可能会 sweet 啲啊咁样。咁但系就未系嗰个一开波啊、沉重嘅感觉。咁嗰次上去咧，我好似。完全唱不出咁样嘅，大家都觉得不如今次就系试下练习下，然后下一次嘅时候就真系要嚟真啦咁样。咁所以我可能就系因为经过嗰一日， 嘅練習或者試咗啦，咁發現咧其實我仲可以試下唔同嘅嘢，咁跟住下一次翻去咧就突然間就 係 成功啦。 成功其實會唔會有時都有啲打擊位，即係約咗個錄音，跟住大家去錄完嘅時候發現，咦未到要翻屋企，即係、即係有一種未完成到嘅打擊咧，有冇出現呢一隻？ 其實有嘅，又會有啲情緒就係、我唔知點樣可以調整到一個啱嘅情緒、啱嘅聲音去唱，咁或者就係呢個情緒咯，即係可能幫到我可以喺之後、就係有一個唔、服輸嘅，咁跟住 嗰啲眼鏡位啦， 係你啲眼鏡位就出咗嚟，然後可能就係咁樣有個咁嘅情緒出咗嚟咯。 嗯，咁而呢一首歌嘅 MV 啦，咁大家而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咁係一個喺個海邊嘅一個構思。咁啊，講嗰時即係呢一個同創作團隊嘅時候，點樣諗個 setting 啊？不如用呢一種即係比較天色暗啲嘅狀態啊，加少少 graphic 嘅嘢啊，咁樣。 係即係同望夫石好似嘅，即係望夫石喺山崗上邊啊，咁就係都係好远好远望好远嘅感觉，咁就系一个、等咗好耐，我喺度等紧远方嘅人翻嚟嘅感觉。咁即系我谂海都俾到我呢个感觉啦。咁亦都即系多谢 Carmen 嘅，即系我嘅策划家。咁佢就将又系就嘅大家好神奇嘅呢团队，就系大家就因为个故事，然后就系咁 input 紧唔同嘅故事入去啦，然后就令到呢小故事变咗一个大画面，其实都系几多谢佢嘅。 咁但系咧喺个 MV 入边咧，其实佢系等到嘅，但系嗰个系用一个插画去代表咗嗰个人、到底其实佢最后系等到定系等唔到嘅咧？ 有少少似系 open ending 咁样嘅、 okay. 即系其实嗰个人佢冇行开到咁样嘅意思嘅，我画出嚟、可能佢临尾行出翻嚟啊，其实我都系仲喺度嘅咁样，咁、同一时间都系，其实我因为我系见唔到嗰个人噶嘛，系画出嚟噶，咁我都系仲系等紧咁样咯。 哦，咁所以大家听到呢一首 Ada 嘅生日派头做乜太子之花里边，系成个团队有好多属于佢哋自己嘅谂法故仔、input 咗落去，而大家见到音乐上面啦、歌词上面啦、画面上可以睇得到嘅咁样， 系、啦。 今日多谢 Ada 同我哋上嚟 share 呢一首歌嘅 ，thank you。 Thank you。 似梦里，在某月某日里，旺角尽处花去内里，有着你共我共花的气息。约定我在这像对伴侣，没有话说，到此登对，你共我在对望，就似默许。今天却等待冬天那苦去守候，寂寞就如空等。一束花怎懂得去追问？问就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一天一天我。 再敲门，问又问片段爱过路人，无奈找不到一点指引。天天亦见我会再去等，恨我是我笨，喃喃自语像是傻人，我继续坚忍。花非花假非假是看真，真假别要问，落叶归根，真心抽分总不会甘心，不粉亦非吻，是世数始终没下文。闭眼一刹仿似去到了那天，花香望西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李子君的派头作品叫做《太子之花》。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今日另一位嘉宾谢霆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属于输入个案，患者前日由孟加拉抵港。至于系唔系带有变种病毒，仍然有待确定。本港至今累计12,020宗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就有少过5宗。当局话新增患者系一名27岁外佣，佢并冇病征。本港过去14日累计报告40宗个案，包括1宗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其余系输入个案。政府表示，截至今个月8日的过去一星期，卫生署共接获3宗曾经在离世前14日内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分别涉及3名年龄由53岁至63岁的男子，个案都是没有临床证据显示事件由疫苗引起，有待专家委员会评估。另外，衛生署同期共接獲193宗涉及曾經接種疫苗人士的異常事件報告，當中3宗涉及12至15歲青少年，在接種疫苗之後出現懷疑心肌炎或者心包炎的報告，情況穩定。截至今個月8日，專家委員會已經總結18宗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沒有因果關係，初步認為9宗個案與疫苗接種沒有關聯，3宗有待評估。美食博览听日起一连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所有入场人士都要戴口罩，用安心出行或者是填写表格登记资料，场内亦都不准饮食或者提供试食，多个位置亦都会提供酒精搓手液。有参展20多年的商户说，大会禁止试食对整体活动气氛一定有影响，预计生意额是较往年少30%，会尽量打开产品的包装，靠食物本身的香味，希望吸引客人。又相信电子消费券有助带动生意，已经准备好4款的支付平台给客人使用。有台湾食品商户说，今年不可以即场烹调吸引客人试食，只能够靠减价吸引客人，形容做法较为被动，担心生意只有往年的一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亦都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安定村慢线的坏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过咗屯門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喺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家呢一条支路咧暂时唔能够通车，车龙排到去葵富路，影响到附近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而家沿住兴芳路出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咧系需要改

因為本身呢、我係好鍾意食牛嘅，係咪通常都會挑戰一啲叫做難度比較高嘅菜式呢？即 係我又唔係向難度去即係、就是、去挑戰，又或者係嗰、那個、最主要係好食。咁我上次嗰個漢堡係因為即係、就是、我有啲朋友玩緊呢個 burger hunting， 咁即係用一個主題去應返佢啫。 嗯， 咁但係要諗到即係、就是、burger 呢樣嘢為例啦，即係要諗中間個變奏啊嗰啲咁樣，通有冇啲菜式你係試過要諗嘅時候係真係花好長嘅時間先試得到呢？ 有好多係有想法，跟住嗰個辦法係好麻煩嘅，係啊。咁但係呢、這個亦都係嗰個好玩之處咯，即係等同於我寫咗隻歌，但係嗰隻歌點樣去編，用啲咩樂器去伴奏，跟住點樣唱，跟住作詞係邊個，係一模一樣嘅。其實 做歌有時候唔係淨係一個人嘅工作啦，變相會係有監製啊、編曲啊，會有好多作詞啊，同埋一啲樂手啊一齊去 jam 一件事出嚟。咁但係變相同煮嘢食又有少少嘅分別啦。煮嘢食通常個過程都會孤獨啲，你覺唔覺得煮嘢食係孤獨嘅先？ 你可以咁講嘅，但係亦都係因為呢樣嘢，我覺得係仲私人過音樂，因為有時錄音啊，我哋都要靠個 producer 或者靠個 engineer， 跟住樂手又唔係全部係自己，所以變咗有好多嘅演繹啦。其實自己唔可以 one man band 去控制成件事，起碼我唔得啦，即係起碼我作詞已經唔得啦。所以煮嘢食又去買食材，去到我諗點樣去砌嗰件事，去到擺盤出嚟，我甚至乎揀隻碟都係自己嘅。咁所以就會好私人可以。但係我亦都試過一啲，譬如我去米芝蓮嘅晚宴去煮750份，咁我自己做到嘅就除咗係成個 menu 嘅 design 之外，再去煮我即係每人咪最多做到60-70份，咁你又擺盤，我做咗一個樣板出嚟，大家再去跟，即係會似一個orchestra， 唔係自己做得曬嘅，所以有時又會係有咁樣嘅挑戰嘅。 但係好想知呢個米芝蓮嘅 menu， 因為咧，即係我哋呢啲見識少啦，好明顯就見識少啦，冇乜機會去試呢啲啦。其實去 design 一個米芝蓮嘅 menu 係有啲咩條件，或者有啲咩令你係覺得我要咁樣去做嘅咁樣？ 我覺得呢啲最緊要係自己同寫歌一模一樣，就係你講到自己嘅故仔。即係如果你 design 緊一樣嘢，一個 menu 或者寫一隻歌係完全係任何人都得嘅，咁唔使揾你啦。所以點解你話我好多時候我搞嘅菜式係會有自己嘅創意，其實我就係希望去中間有自己嘅所謂嘅風味啦。 聽咗一啲煮嘢食方面同埋音樂上面一啲少少嘅關係之後咧，咁啊最緊要啦就用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嚟對峙啦。咁我同阿賓臣一開始咧就會先估一估我哋聽完呢首歌嘅一啲感覺，然後交俾你竅舉我哋估嗰樣嘢咧啱定係唔啱嘅。 我估先好嘛，因為咧已經睇咗對峙嘅 MV 啦，咁見到入面有一個場景好深刻，就係見到除咗有霆鋒彈吉他之外咧，仲有甄子丹彈鋼琴。我細細個已經聽聞咧，甄子丹嘅鋼琴係好高級嘅，八級咁樣嘅， 係 啦，終於見到佢彈啦。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喺呢隻歌曲入面咧，即係做嗰個底嘅時候，都其實個鋼琴係其中一部分好搶嘅一個instrument 啦。係咪真係甄子丹去錄嘅先？ 估係呢個 錄就唔係嘅，錄係揾其他人錄嘅。但係去編呢隻歌嘅時候，我亦都係因為好想請到阿丹哥去一齊去玩啦。所以喺拍戲嘅時候，我就好似第一日同佢合作，定係我唔記得係。總之好頭嗰幾日啦，我就話丹哥有冇興趣同我一齊去 jam？ 佢話玩叻。我今日好大壓力嘅，好記得。跟住，因為我唔係啦，咁我拍，我會拍到完美為止嘛。你俾我諗諗，哇，好好。跟住我打咗一個 round， 嗰日拍咗幾個鐘之後，佢突然捉翻住我，佢話：我彈琴要彈 Steinway， 即係一個好名貴好名貴，好離譜離貴嘅，好勁嘅，好出名嘅琴啦。 唔怪之個 MV 係咁影到啦，見到。 好緊要，嗰部三角琴。 係啦，咁跟住我就話，好，總之我如果我揾得你，我一定係班最好嘅俾你。咁 anyway 啦，就係後屘係淨係買保險都買咗100多萬嘅一個琴。跟住我就同丹哥講話，嗱，我揾到啦。 係。 咁見到佢開始手痕啦。 咁佢就答應咗我，咁跟住大家就合作咗出嚟啦。本來我係希望擺喺我哋嗰部戲嘅拉美有一個爆破景喺廣東道度拍嘅，跟住嗰間公司知道咗佢會受到呢個太陽嘅曬，同埋有機會旁邊有爆破，就話唔借啦，唔借俾你哋。 哦，咁但係如果要去到拍 MV， 要將我琴運送去到拍嗰度，其實 我同佢講啊，有阿 Danny 去彈琴，唔理你邊個彈。 系， 總之唔好整花布琴喎。 咁但係咁拍嘅過程，咁終於有咗部琴，咁跟住就 咁跟住就佢話佢要一啲時間練，咁佢好幫手，佢就喺成部電影嘅期間，佢就話我練緊㗎啦，練緊㗎，佢發翻啲片俾我睇，佢喺度練緊。咁跟住我就喺個編曲上邊睇下點樣可以有對字呢個感覺咯。 因為咧，我想估嘅咧，關於呢一首歌咧，就係、是、嗰個對字嘅感覺嚟 ，exactly 就因為我覺得特別係呢一隻歌個 music break 嘅位置咧，嗰個電吉他同埋個鋼琴咧，嗰、那個對立面係好明顯嘅，即係歌前面都會輪流出現，但係嗰個位特別強。我想估就係刻意要營造嗰個對字嘅感覺，就係一個對立面，鋼琴同電吉他就是音樂上嘅對字啦。 冇錯冇錯，完全係，同埋因為我哋個電影入邊我哋角色係好人壞人啦。 嗯， 咁我希望喺個聽覺上，大家一聽到首歌都係。好似真係有兩條友對 jam 咁樣嘅感覺。我寫嘅時候完全係 melody， 不過我都因為部電影，我一路拍嘅時候發覺我唔夠喎，唔夠樂，唔夠特色，所以譬如中間有幾個三連音嘅一串咁樣好長氣嘅三連音，我覺得似我哋喺部戲入面抌炸彈啊，開機關槍啊，即係有個咁樣嘅 accent 喺度，所以係一路變緊個編曲同埋旋律。因為我自己其實好鍾意電影配樂嘅，我覺得一個成功嘅歌曲電影主題曲，即係譬如你睇翻《這個殺手不太冷》Sting 嘅《Shape of My Heart》呢啲咁樣，即係你係唔使佢唱，你擺個音樂底出嚟，你係會突然間入得翻去個畫面，即係我覺得呢啲先叫做勁嘅主題曲。即係你睇翻《Batman》最近嗰啲，即係哇！Batman 嗰個仲離譜，佢係攞支叉去刮個大提琴，刮刮下佢就覺得哎呀就咁啦，收音啦，即係呢啲 Hans Zimmer 呢啲大師就係會有咁樣嘅創意喺度。我覺得呢啲係另外一個學問嚟嘅，係真係好難。即係你冇人唱冇詞，因為我哋聽歌，尤其是流行曲，我哋聽個詞係好緊要，但係你連詞都冇，淨係靠音色個 time code， 即係你個電影嘅邊一格。嘅邊一份千分一秒去出咩聲去帶動你個情緒，呢個係另外一門技術嚟。 明 白。咁同子龍，因為近呢段時間，無論喺可能一啲節目上面或者音樂上面同佢合作都好密切咁樣樣。有冇話你覺得啊，子龍呢個後生仔有啲嘅特質或者一啲嘅 talent， 你覺得令到喺唔同嘅 project 可能都同佢一齊做咁樣？ 我覺得最主要係我哋兩個嘅默契啦，尤其是喺編曲上面嘅話，即係唔同嘅音樂上嘅處理啦。因為譬如我呢幾年都做好多，譬如好似《中國好聲音》咁樣嘅比賽，喺一個幾個月嘅比賽入面，我哋可能做咗28至30隻歌嘅重新，好短時間內我哋要重編，再變，再揾咩樂器去點樣加減和音等等。呢啲係好考功力，即係話你識搖滾，識唔識 pop， 識唔識 jazz， 識唔識 blues， 識唔識 R&B， 識唔識 hip hop， 識唔識 psychedelic， 即係一去考你，等於唔同菜式，你識川菜，咁仲有好多菜，一考嘅時候就知道一個人嘅底子有幾多。咁同埋我有時我呢啲天馬行空，我哋隨口噏嘅話。同我做個 classical 個版嘅乜乜啦，咁講啫，但係。真的要做的時候，再現場再變 key， 再變 key， 哎呀，唔係邊個加邊個男女 key 喎，再加個高三度和音啦，其實係好考底子 嘅。咁你同子龍嘅緣分嗰陣時候，當初係點樣樣遇上，然之後又甚至乎有冇出現你啱啱講嗰啲，即係俾啲嘢考下考驗下佢咁樣？ 其實個緣分係佢爹哋係我以前嘅 producer， 即係佢係英皇嘅 in house 嘅 producer， 咁、我就識咗，我就有一年做周杰倫演唱會。我需要人幫我去執啲吉他同埋現場去插線啊等等，揾個幫手。咁佢就好細個，20初頭就嚟幫我跟吉他，跟住中間就問我點寫歌，我就同佢講咗一啲我寫歌嘅原則。佢成日同我講翻，佢話佢化咗灰都會記得我講呢啲説話嘅。我話最簡單，你要挑戰自己嘅所謂嘅咩叫 hook， 咩叫 chorus， 一隻流行到的 chorus 基本上是不會超過七個音。我話你是但數，如果你數到超過十隻，或超過五隻啊，其實好難，因為我哋聽嘅 pop 咩叫流行曲 popular 嘅 music 就係有一個好明顯嘅 hook， 咁所以個 chorus 當你得幾粒音，但係每一日有咁多新歌生產緊嘅時候，尤其是廣東歌啦， 嗯， 你一個電台播一個鐘嘅流行曲，你去數翻嗰個 chorus 有幾多粒音？其實真的很少， 我啱啱數到啊，覺得激動變流淚，啱啱七粒音啊， 所有好多呢啲都係 唔係講笑， 唔係真係我叫你玉蝴蝶，其實係總之七粒入面係一定中嘅，其實 OK， 但係因為我哋即係個出產係好大，國語歌又好，廣東歌又好，即係因為啊，所以啊，即係總之你數啦，真真正正會流行到嘅。你好少就譬如話，好似愛如潮水嗰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你呢個係用一個 rhythm 去 hook 人哋，就唔係用一個意記嘅字詞去 hook 人哋。我就係咁同佢講，我話你如果你寫到三首，你再俾我聽，每一首歌嘅 chorus 唔超過五至七粒音，你就會成長。 最寬廣的公園遊樂過。 嗱，呢個就唔係呢個個曲唔係在佢 chorus， 係喺逐個字逐個字 逐個認識，係 喺呢度。所以如果你知道係啦，歌嘅曲係真正喺邊度嘅時候，甚至乎我同佢講話，歌曲其實最厲害嘅曲就喺 intro 度，因為 intro 如果人哋一聽 intro 頭嗰三粒音，我就可以同佢講呢是咩歌。其實如果寫得唔好嘅 intro 就係一個 intro， 寫得好嘅 intro 佢都係一個曲。 所以點解你會咁記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明唔明啊？ 譬如或者潛龍勿用前面嘅哒哒哒，即係個 arpeggio 一出嘅時候，你會記得。 係。咁會唔會喺你寫歌嘅時候，有一啲嘅音樂人可能知道佢嘅做法就係、是、哦諗咗一個好 catchy 嘅一個 chorus 等等，然後再先可能去翻個 intro。咁但係可能喺你嘅習慣就係、是、其實係順住嘅，由 intro 開始，會唔會咁樣咧？ 唔會嘅，因為好多時好多嗰啲碎片嘅東西，譬如話我去緊廁所，突然間有個 chorus 飛咗出嚟， 係 咁我又冇一個 intro， 但係再諗 intro 嘅時候已經去完廁所啦。咁就會喺可能前幾晚沖緊涼嘅時候，某個 puzzle A 同 puzzle C， 但係因為嗰兩個 key 差太遠，咁啊擺咗喺櫃桶先。 係， 終有一日突然間食食一飯嘅時候，覺得點解揾到個 B 段或者個 D 段，就會攞翻啊，好似有個 puzzle A 同 puzzle C 可以夾翻落而家嘅 puzzle B 度。咁有時係咁啦。 係， 當然亦都有時係好順利嘅，好好彩咁就會有啲幾分鐘就出咗一隻玉蝴蝶，咁都係幾分鐘嘅事，係咯。 咁啊，頭先即係同佢講咗，佢話佢好記得你當日同佢講嗰樣嘢啦。咁跟住之後，你同佢講完之後，咁佢嗰陣時繼續再落去嘅後續係如何？即係係咪都有啲俾啲考驗下佢？咁你自己翻去試下作啲嘢嚟聽下啦。咁 啊，係啊，跟住佢就寫咗好多即係唔同嘅 chorus 啊、歌啊。咁我就覺得佢真係有去練、去研究，而係有呢個天分。咁我係覺得譬如前幾年有一隻我哋嘅叫《深淵》，我同阿黃嘉怡佢 rap 嘅，我覺得寫得很好好嘅呢啲係。 咁另一個合作嘅，除咗子龍之外，睇譬如填詞嘅喬星啦，咁、都係近年嘅作品都會有佢。咁呢一位嘅朋友又係如何即係芸芸咁多位填詞人當中啊，物色就佢嚟幫我嘅作品填詞啦咁。 佢係子龍介紹嘅，咁我、因為廣東歌嘅尤其是搖滾，我覺得係要直。不甩啲嘅，即係我好驚，如果唱一啲咁硬淨嘅歌，但係有啲好文皺皺嘅詞咧，即係好矛盾， 係， 所以佢係好，佢又快手，又唔明白我想要嗰個方向，同埋最緊要佢用啲字係好直，都算快手嘅，好順利嘅，即係唔係寫得好耐。 因為我就係覺得你有講過呢首歌，譬如三連音嗰個位置，嗰個對立面用到譬如光同黑啊，先後 即係黑與白啊等等係。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一段係 好難嘅，因為咁密嘅字，但係你唔好寫到我唱唔到先得㗎。你明白嗎？即係有時一翹口嘅時候，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即係一唔密同埋翹口嘅時候出嚟就係一劈嘢㗎啦嘛。所以係好考佢哋功夫㗎。 咁呢首歌錄音嘅過程又大概用咗幾長嘅時間，係咪都係順利咁樣樣？ 呢首歌都算順利嘅，但係好攰嘅呢啲歌，即係 個攰個位係在於 有呢啲段落，再加上因為個底咁重嘅電吉他啊，個鼓又咁惡啊， 我如果是很輕鬆地唱呢，是會被個底冚死了，所以 我都要是好好狀態跟他一起真的搖滾咯，是那不就好好不尴 尬。陆记成有没有觉得哎早知不作咁摇滚。 我每次所有歌的时候录的时候都很后悔的。我成日都问对面即是阿子龙帮我，我说边个写的。即是我就算录潜龙勿用啊，所有那些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即是为什么会写歌写到这样，他不考虑唱的时候，但通常都是这样。 然后发现不是我自己造成的。 会不会往后即是再做新作品的时候呢，都首先要同作曲或者編曲人講定啦，今次不要玩到咁盡啦，係時候我哋要收翻少少啦咁樣。 冇，因為嗰個寫歌嘅時候，為咗有時為咗嗰個情緒或者我自己中意嗰啲起伏咧，就會將其實個音階掹到好遠，好似潛龍咁樣係16.5度，其實即係2.8度多少少，即係你喺唱 live 嘅時候由好低好低變好高好高，其實係一件好麻煩嘅事。 咁系咪变相呢首歌已经成为咗你唱 live 系最好唔好掂到嘅一首歌呢？ 唔会，但系因为前面嗰度咁低咧， 系 你唔会摆喺譬如话一个 mini concert 或一个 concert 嘅后边，因为你已经唱开咗把声，你落唔翻去，所以好多呢啲歌写完之后，佢只有一个位置可以出现，就系开头。 咁但係啱啱你講即係呢啲歌嘅編排上面，因為呢隻歌覺得幾得意，個三連音咧，佢又唔係三個 chorus 都有，第二個 chorus 佢又冇用呢一個，嗰陣時有冇特別嘅原因咁樣安排 㗎？有，因為我唔中意啲太過規矩嘅編曲方法，同埋而家可能已經到四分多少少嘅隻歌，如果再加埋中間嗰度咧，就過五分。我從來都覺得過五分隻歌，過五分鐘嘅歌其實好難。電台都唔打啦， 都唔係人都有啊，都有。你不如整一隻，你試下。 我有啊，潛龍咪五分幾咯。 係，我以前新嘅時候啊。 但係成日都 cut 曬我啲 intro 啊，中間又唔見咗吉他 solo 啊，咁樣即係一定係咁嘅，所以我知道有個 formula 嘅。 但我可以保證，如果有一首超過五分鐘嘅歌，蘇棟一幕一定會完完整整連埋 intro 播曬佢。 係，等你嗰隻五分鐘嘅歌。我哋應承你，一定 要有，一定要有， 播曬正衰仔， 或者整一個短版，跟住再整一個長版都冇所謂嘅。 好啦，今日再次多謝謝霆鋒接受我嘅訪問 ，thank you， 唔該曬，唔該曬 ，thank you。 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忍 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日下，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破坏有时，建立有时，伤心也在对。正义冷静有时，愤怒有时，伤心也在对峙，只可战斗。 听前听过谢霆锋嘅派台作品对峙，听日见，拜拜。